你睡不着吗？要不我唱首歌哄睡？ 哼，你唱完我还能睡吗？ 你信我，我偷偷练了好久的。 唱吧。等等，这次再翻车，你没了。 哎呀，不会不会。睡吧睡吧，我亲爱的宝贝。妈呀！ 等死！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掷地有声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该我上场带飞了》，作者一世华商。月票还没过20000，封印师睡不着，拜托大家投投票啊！第195集。老当益壮的帮众正围观年货，他们那座小城就三个帮会，转完一遍就轮到祖国队的玩家的帮会了。 不愧是大帮会，年货真多。 可惜你们带不走。 唐副董等人一回头，对上了如意的一群人，顿时就不好了。 上线了不去玩，我在帮会干什么？ 宰人。 我们就看看，不动手。 一行人知道这些人和方景行他们是朋友，让他们决定打不打。江晨便示意杜飞舟、唐副董和前队友留下，对其他人道： 我数三个数，不走我送你们走。 老当益壮的人见杜飞舟点头，连忙跑了。一行人他们见状也撤了，后院恢复平静。几个人席地一坐，江晨把出院的事儿说了。唐副董很高兴，敲定过年期间见面约个饭。 剩下那些人你想什么时候说？ 再等等吧。 他刚出院，见完大嫂他们也就可以了，要是再带上联盟以前的人好像有点嚣张。唐副董应声，估摸着大概率半年之内就能见了。说话间，前队友的目光转到了院子的一角，稀奇道： 你们这个鸡还能下蛋？ 可劲买的，别人偷不走，顶多能偷蛋。 前队友啧啧了几声，见世界频道很多偷来偷去的消息， 这都是咱们当年玩剩下的，也不知道这些小孩怎么就玩得那么起劲儿。 不懂了吧，这就和时尚一样， N 年一个轮回。再说咱们当年偷菜会被主人追着撵吗？你看现在这多刺激，多身临其境。 后面一堆夸赞没说完，他们的偷窃时间就到了，三个人被强制送回了帮会。江晨便和方景行离开后院，找到了正等着他的十号，带着这熊孩子去玩了。或许正是唐副董说的那样，偷年货这一环节很受大家的欢迎。昨天活动第一天还在试探阶段，今天玩家们就玩嗨了，纷纷跑去官博留言，表示五次根本不够用，希望能多来几次，并能出个指定帮会传送符。游梦官方的速度一向很快，发现玩家的参与度确实很高，到晚上就做出了相应的调整。基础次数还是五次，但能随着年货的收集进度而增加，且每天能氪金购买一次。指定传送每天也有一次，必须是相同年货进度的帮会才行，否则小偷全会去大帮会偷，再大的帮会也顶不住。如意目前的年货进度能往上再增加2张传送符。江晨和方景行早晨已经玩过5次，便把机会让给其他人，专心在后院打理他们的菜地。方景行看着各频道的消息笑道： 我猜大帮会可能都会派人盯梢了。 江晨也是这么想的，毕竟大帮会的人多，完全有条件在后院轮换驻扎。方景行看向他： 今天想几点睡啊？ 还是10点半。 方景行登录直播的账号发公告，告诉他们今天10点半才开播。 粉丝们看得痛心疾首。 你家宝贝儿今晚又是十点睡呗？哎，你敢不敢带他一起直播？ 方景行不清楚他们的付费，发完公告就关了账号。明天去找你。 行。 或者接你来我这里玩。江晨知道方景行是一个人住的，家里除了他就只有方家派来的大厨，专门负责他的一日三餐，打扫和其他工作都由 AI 完成。 大厨呢？ 我等他做完午饭就给他放假。江晨有点好奇方景行的家，决定去看看。他到点睡觉，转天一早听见老爸正好中午不回来吃饭，在对方嘱咐他外卖少吃油腻的之前主动打断。 我去方景行那边吃，他一个人住。 江康乐便没再问，起身走了。刚走没多久，方景行就来了。江晨上了他的车，跟着他进了一个高档小区，最终停在一栋独栋别墅前。方景行看一眼车库，拉着他的手进门。 大厨去买东西还没回来，不在。 江晨闻言摘下口罩，正要打量一下他的住处，就见迎面走来一个男性 AI。 AI 看看他们握在一起的手，转向方景行，语气哀伤。 他是谁？你终于厌烦我了，要换别人了。 江晨也看向某人。 原来你屋里还有一个 程岩送的单身狗机器人，里面有个吃醋的功能，可能是默认打开的。我以前用不上这个板块，也就没注意。 他说完便把指令换了， AI 瞬间恢复正常，听见他的命令笑着去给他们切水果。 这 AI 好用吗？ 还行。 江晨忍了几秒没忍住。 提供那方面的服务吗？ 不提供。 江晨哦了一声，好奇心得到满足。转完楼下便上楼看了一圈，溜达着进了主卧。卧室和方景行给人的感觉很像，整体风格简约而舒适。从阳台望出去，能看见小区的人工湖，景色十分优美。如果是春天，大概会更美。 你这里不错。 那要不要住一晚？听说今天有雪，你可以看看雪景。 不了。 方景行没有坚持，走过去从身后抱着他，陪他聊天。江晨靠着站了一会儿，微微侧头看向他。方景行和他的目光对上，前倾吻了过去。今天见面后的第一个吻，一如既往的缠绵。江晨被放开时已经被抵在了墙上，二人近距离对视，彼此的呼吸都不太稳。方景行的眸色有些深，但仍维持着温文尔雅的样子，在他嘴角又亲了一下。 今天真不住下？ 不住。 方景行嗯了声，后退半步，准备聊点别的转移注意力。结果下一刻，江晨伸手在墙上一按，屋里的窗帘缓缓合上了，光线顿时暗下来。方景行呼吸一紧，把人拉进怀里，却听咔嚓一声，门被打开了。 质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，点击订阅关注，更多好声音等你来发现。